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怎样通过走路保护心脑。 日行10000步能否锻炼心脑走向健康？ 知道什么叫垃圾食品吗？ 就是吃了美味到我们身体里堆积，可是可能又没有什么营养。 对，做了很多运动但没有提供运动健康要素，能不能叫垃圾运动呢？ 守护心脑健康，运动锻炼究竟应该怎么做？ 通过锻炼让身体产生缺氧，这也是我们通过锻炼获得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让身体造成缺氧，反过来让你的心脏更健康。 体育融合教您如何通过运动来守护心脑健康。每天10000步，您真的走对了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走路这件事儿。老话说得好，饭后百步走，能活99。在我国呢，通过走路来养生保健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这些年随着运动 APP 和运动手环的普及呢，又兴起了日行万步大挑战的比拼哈。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身边人经常会说谁谁谁又走了10000步，谁谁谁又破20000步了。那每天走过万步，您真的走对了吗？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郭建军博士，请他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怎么样走路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健身效果。郭博士，您每天都走多少步？ 这没谱。这我觉得呀，没有任何一个运动项目能够满足我们身体对运动的所有的需求。那么这个每天10000步呢，这个跟原来我们对运动的认识有关。就是说你走的越多，消耗的能量越多吧。那么大家就把运动的作用仅仅定义为消耗能量。你消耗的多，那么就代表你能健康。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对运动有新的认识，运动需要提供人的运动健康要素，那么其中对人体也要构成一些刺激，也就是要有强度的运动。我们这个万步走当中更关键的点在于，你是把万步是跑下来的，还是走下来的，还是分阶段跑下来的，还是一口气走下来的？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和你的健康结局更有关系的一些问题。 郭建军博士告诉我们，研究表明，运动能力中的心肺耐力大小与寿命、抗击疾病的能力、生存能力、生活质量等有密切的关系。中老年人通过万步走锻炼身体，要注重运动强度，快慢结合，采用3-2-1锻炼法，即3分钟慢走，2分钟快走，1分钟冲刺跑，如此循环重复3-5次，每周进行2-3次的3-2-1锻炼，就可以大大提升心肺功能。 郭博士，您应该之前跟医院做过这个联合研究，这其中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我们的每天10000步，关键是它不一定能带来对身体这些心肺功能的刺激。那么所以说，对于希望通过万步走提升心肺功能的人，比如说高血压的人，恐怕他就得不到这个效果。比如心脏病的人，他得不到这个效果。那么糖尿病的人，他也得不到这个效果，因为糖尿病很重要的，我们要通过剧烈运动来刺激身体的代谢能力的恢复。他也得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所以说，你只是有一个量的概念，而没有一个强度的概念。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叫垃圾食品吗？ 食品， 我们做了很多运动但没有提供运动健康要素，能不能叫垃圾运动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为了健康应该怎么运动，这需要来研究一下。而不是原来说只要你动就可以得到健康，并不是那样。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在这个现在跟医疗合作当中也同样存在问题，我们很多的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动。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走路，有的人只有广场舞，那么有的人只练瑜伽，有的人只练游泳，是按一个项目我喜欢我就一直走。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如果你喜欢一个食物就天天吃，你能健康吗？ 这个人只练瑜伽，那么可能心肺功能不足；这人只练游泳，恐怕他的骨质增强运动不足，因为你在水里老飘着，骨头得不到足够的撞击啊。那么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个万步走，缺乏了一些有冲击的间歇运动，那么心肺功能锻炼不足。那么如果你每天只踢球，那么恐怕你的上肢啊肩关节是不是锻炼的不足。所以还是回到那话，食物要搭配，运动同样要搭配，这么一个基本的观念上。 郭建军博士告诉我们，运动是维护生命健康的重要元素，通过运动获得健康，必须注重运动的多样性，心肺耐力运动、抗阻力运动、拉伸运动、神经肌肉运动等都要做。此外，通过运动来长寿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窍门，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运动的时候啊，都带着对健康长寿的期望，但是得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郭博士一直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个运动窍门，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一下了？ 一定要有足够量的监测，另外的话让身体有经常的一些缺氧。 什么？缺氧？让身体缺氧不是会导致很多疾病吗？比如心脏缺氧会心梗，大脑缺氧会脑梗，怎么在郭建军博士嘴里，这缺氧反倒还有利身体健康了呢？ 这身体还能缺氧？咱不是说这个大脑缺氧容易思维比较迟钝吗？就是容易伤大脑。那如果缺氧的状态，身体还能健康吗？郭老师， 我只知道就是比较过度的氧或者意识不能适应，有种情况叫醉氧。 对 啊，那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要锻炼？锻炼当中很重要的有一点，通过锻炼让身体产生缺氧。这也是我们通过锻炼获得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我们很多方面的证据也表明了缺氧是人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比如说吧，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它证明的是西藏，我们以及很多一些高原地带的人的长寿，人群要比我们平原地带的长寿人群要多一些。那么我们世界上有三大长寿地，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些比较海拔比较高的一些地方，而不是说海拔比较低的地方。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很多的一些我们现在做疾病治疗，像我们的冠心病、高血压病，在这种治疗当中都用的一些机理都涉及到低氧，也就是让身体造成缺氧，反过来让你的心脏更健康。那么怎么能让您运动到缺氧呢？那肯定是高强度运动了。我们人的心脏、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能量代谢都需要有些高强度间歇运动的刺激。 医学专家研究发现，人体在高原低氧环境下生命周期延长，我国青藏高原长寿老人居全国第三位，西藏地区大于100岁的长寿老人比率较平原地区高出近一倍，且西藏地区老人的相对死亡率也低于平原。因为研究发现，轻度缺氧对人体起到一种激活生理功能的作用，所以高原低氧也会给健康带来有益影响。 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啊，有一些比如说心梗的患者，心梗的患者因为心肌梗死，心肌很多一部分死掉了， 他不就缺氧了吗？ 那么他要对他进行康复治疗的当中，反过来要用到一种手段叫高强度间歇运动，也就是让这个患者反过来要高强度运动。这个就跟原来我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原来觉得心梗的患者要安安静静地待着，而现在反过来要高强度。大家可以看这么一个杂志，它的一个报道叫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在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杂志。写这篇文章的人呢是厉建安教授，是一个康复医学的一个大专家，原来的中国康复医学会的一个副会长，同时也是美国康复医学会的院士。那么他写的这篇文章说，我们这些刚才说的心梗病人为什么要运动，是为了让身体产生一个侧支循环，比如说给这块肌肉供血的血管原来给堵了，那么通过缺氧以后它旁边会形成新的血管，这就叫侧支循环。而侧支循环的形成要靠诱发心肌缺血才能产生，也就是让心肌缺氧。 那么这个旁边这个侧肢能不能形成，跟你的缺血程度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你让身体越缺氧，那么这种侧肢形成会越多，反过来又供氧能力更强。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家门口马路给堵了，那么你这边不断的产生需求，那么旁边可能就会给你专门再重新修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就叫侧肢循环。对心肌来说也一样，当它产生缺血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那产生缺血，他就会释放很多的信息告诉身体，我这需要更多的血，我需要更多氧，那么这时候他就会给他另外修一条路，就叫侧肢循环。那么这样的话，他反过来会在你安静状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血的供应。那么当然这种侧肢循环它不是让你天天做，一周也就做1到2次，不会让你天天做的啊。因为如果这个缺血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那就叫彻底心梗了，心脏就缓不过来了。所以这个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医学的一个严密的监控下来完成，而不是说回家了以后来个高强度运动，不是那样，一定是在医学严密监控医学保障下来做。那么这部分就不是一般运动了，所以它就叫心脏病的康复运动。 郭建军博士告诉我们，研究发现心脏血管侧肢循环的形成主要通过诱发心肌缺血产生，侧肢是否形成不仅与运动强度有关，而且生成数量与运动强度成正比。 那么另外我们现在这种研究很多了，刚才说到的是心梗的一种运动，那么还有我们糖尿病的运动，他也提到了高强度运动对糖尿病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作用。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他证明这个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可以使糖耐量改善9%，而且呢只有高强度运动才能改善糖耐量，因为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糖耐量下降了，而你低强度运动没有这个效果，所以说低强度运动不能替代高强度，高强度是人特别需要的一种单独的运动。另外大家可以再看这个，我们是2014年这篇文章，这个研究报告给大家是这么个结论，两组人群，一组人群呢每周只练1次高强度，剩下几天放松遛弯啊散步啊，那么还有一组呢是每天慢步走，没有从此没有高强度，那么反过来每周1次高强度，那么他的体能能比那个每天慢步走的体能提高3倍。而大家都知道体能越高寿命会越长，生活质量会越好，那么反过来从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高强度的运动会比低强度的效果会更明显。另外的话还有一篇报道是对一个长期的一个运动啊， 自行车啊， 丹麦的人比较爱蹬自行车，他对那边5106名自行车爱好者做了18年的这么一个效果观察，他就发现骑得快的活得最长，也就是他经常有高强度运动的人活得最长，那么呢比平均的寿命要高5.3岁，那么这是个非常非常显著的差别了。那么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说，当然都代表，甭管男性女性都代表了经常有高强度运动的，它带来的效果会更大。那么这些的都特别强调了强度运动是我们生命必须的一个运动健康要素，这么一个基本的观点。 郭建军博士告诉我们，研究发现只有高强度运动可改善糖耐量，剧烈运动可使糖耐量改善9%，运动强度大小与全原因死亡率以及冠心病死亡率的关系更密切，与低强度运动相比，高强度运动能更显著地降低心血管死亡风险。 那我们平时呢也会看到有一些运动专家会提醒大家说，运动的时候我们要量力而为，那到底我们应该参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来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这里头我特别给大家提醒一下什么是高强度。那么任何一个高强度都是叫相对高强度。比如说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在床上已经躺了1个月了，能下床扶着床走一圈就叫高强度。 那对于我来说，绕着床走一圈，那就 没强度， 那就没强度，对吧？那么对于刘翔来说，像一些优秀运动员跑个100米，假如说跑了12秒、13秒，对他来说低强度，对他没有提升运动能力的效果。那对于我来说，那就叫高强度，所以说我们任何一个强度，所谓的高强度，一定是个性化高强度，也就是说，在你能力范围内，需要有一个。你得使劲儿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你用了最大的力了，这就叫高强度，而不是说你很轻松的就运动完了。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锻炼当中都是一边走一边聊天，那么这种的就没有效果，对你的心脏没有效果，对你的大脑没有效果，对你的糖代谢糖尿病没有效果，那么这种的也就是消耗点能量而已，所以说我们特别强调的这种高强度一定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但是还有第二点，你的能力如果达到你的极限的时候是有风险的。运动是双刃剑，你别看人家用运动来治病，运动来延长寿命，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双刃剑，所以说对我们有慢病基础的以及身体比较弱的平常不爱运动的，如果你要完成高强度，我希望你在医院环境下医疗严密监控下来确定你的强度，那么这些，所以像北京我们很多医院给我们开展了这种运动体育融合的这种指导门诊，像广安门医院、北大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医三院等等，像儿童医院都开展了这方面的一个业务，那么这些的话都可以来让大家在那个环境下来完成一些有强度运动，这个有强度运动呢不需要天天做，每周有一次或者两次。 那我问一下您哈，您原来说过每天都得运动，那比如说我一周有一次这个高强度的运动，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就不用每天做这个高强度运动了？ 其他 也是不可互相代替的， 不能互相替代，其他时间要做中低强度运动，高强度有高强的用，低强度有低强用，不能互相替代， 目前体育融合已经成为国家促进健康的一项重要政策，因为经过大量研究发现，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尤其是高强度间歇运动，在心脑血管病、代谢类疾病的康复方面效果显著。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高强度间歇运动呢？接下来专家将为您现场演示。 日常的运动高强度间歇运动，比如说在家里头，作为像您这样的年龄，我们像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一些运动哈，你可以高抬腿， 高抬腿 啊，甚至快一点啊，跳30秒，休息10秒 啊， 休息10秒啊，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30秒，然后呢这个会造成一个心脏很快能刺激心跳加速，呼吸加速，这种呢可以就代表一种高强度间歇运动，大家可以尝试呢，有一些乐趣，也有一些效果，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哈，来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高抬腿起来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运动其实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实际的变化会有哪些，大家还在运动 这个很重要的叫心肺耐力运动，它代表了你的心脏、血管、你的大脑，它受到一些刺激，那么对它的这种健康的维护就非常重要，高强度间歇运动是我们生命必不可少的一种运动，那么你经常有这种运动是维护健康的一个手段， 每次多长时间？ 我们一般是每周，也就是你刚开始每周可以做一次， 每周做一次， 以后逐渐可以两次，但最多不许超过3次，如果你的身体很好你可以到3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高强度运动它是一种刺激，人一定要有足够的恢复的时间，如果你天天做，第一天练完疲劳还没恢复，第二天又做，会造成疲劳的累积，那么这种累积的疲劳会造成身体的损伤，所以这是不应该的。那么所以说这时候可以摸第二天的晨脉，比如说我平常的晨脉早上起来一醒一摸晨脉70下，结果练完了这个了，第二天晨脉一摸75、80下了，那说明你还没缓过来，今儿别练，等你缓过来了我们再来第二次，所以它中间一定要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不能说没有恢复就来做第二次，那是不好的。 高强度间歇运动产生的适度缺血，有利于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身体健康。可是对于部分不能很好地完成高强度间歇运动的中老年人，又该如何让身体达到适度缺血的状态呢？ 怎么能让心脏尽快产生缺血，实际上方法很多，不只是跑步。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运动叫加压运动，加压运动就是说把这个大腿根拿一个皮筋勒上，勒上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只要你把大腿根这一压住，脚就立刻就感觉要麻， 麻木， 这种麻木就是下肢缺血了。那么这样的话你运动的时间很短，就会造成一个缺血的状态，这种我们叫远端缺血预适应。就是说要你的脚麻或者手麻，这种麻缺血这种带来的刺激，反过来会诱导心脏产生耐缺血的这么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应用已经很广了，在日本他把这种叫加压训练已经引入我们国内了，我们科研所原来就做了这些运动的指导，叫加压训练，也是在运动当中，比如说你练上肢的时候，我用一个皮带把这个上肢这个血管压闭，那么来做一些运动。 就是我们平时在健身房做器械的时候也是可以加一个这个带， 可以 这样，其实还更能说到我们能够短时间的通过这个运动来达到这个缺血的效果。 对，对，那么他对关节的压力就小多了，所以很多人有关节病的时候，他做不了那么多高强度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产生同样对心脏啊血管产生一些这个缺氧的刺激，也一样。那么这种的方法有很多，除了这种加压训练，另外像还有我们一些叫低氧训练，就把这个空间里头的氧气吸掉，人为的造成一种缺氧的环境，你的空气里都缺氧，也会造成一个我们对身体一个缺氧的刺激，也有很多好处。像我们在国际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像蒸桑拿造成的缺氧，反过来对一些心脏康复的一些好处。所以芬兰有这么一个研究报道，它也是对这些经常蒸桑拿的人做了一个长期的观察，就发现经常蒸桑拿的它造成了心肌的一些缺血，反过来比那些不做运动不蒸桑拿的要效果好，就是说它的寿命啊会更好，那么心脏康复的效果也会更好。 研究发现适度缺血运动有利于心脏康复，那么脑血管健康能否也通过缺血运动来实现呢？ 本来他要需要做手术把那个动脉通开的，结果通过这种运动让远端缺血预适应，大脑也可以很好地增加了这种抗缺氧的能力。 体育融合专家教您如何通过适度缺血运动保护心脑健康。 人体缺血缺氧对身体带来的好处不只表现在心脏上，而且是表现在身体的各个脏器上。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宣武医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宣武医院神经科是国内领先的，那么他那边一个副院长他就用什么呢，我们叫远端缺血预适应，就是用一个血压计，他用他的绑带把这个上肢绑住，绑住以后把这个啪啪啪打到200，基本上血管就给关闭了。这时候你会感觉手麻，5分钟以后，把它松开，换另一个胳膊，那么又打到200。那么现在更先进了，就一个机器两个胳膊同时打，那么同时压闭，那么这样的话有个好处是什么？原来这个患者本来他有脑缺血的感觉，就是比如说颈部动脉堵了，颈动脉有些栓塞，本来他要需要做手术把那个动脉通开的，结果通过这种运动让远端缺血预适应，大脑也可以很好的增加了这种抗缺氧的能力，同样的氧进入大脑，原来觉得不够用，现在觉得够用了，所以说原来的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头晕目眩呀、缺血缺氧的那种脑袋头晕目眩的症状就给改善了，没了。所以说本来这个人是排队等着手术的，结果呢通过医院的这种的一种干预的方法，运动的方法，结果他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大家想一下，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取代了那么复杂的一个手术，这种效果竟然比那儿还好，大家想。所以说这种缺氧